今年28岁的蔡雪桐是我国单板滑雪 U 型场地项目的领军人物之一，曾三次参加冬奥会，手握六个该项目世界杯总冠军。十多年征战国际赛场，尝到过胜利的喜悦，也经历过挫折和低谷。2009年，蔡雪桐为中国队获得了首枚世青赛金牌，开始在国际赛场崭露头角。三届冬奥会的参赛经历给了蔡雪桐不同的体验。2012年，正在备战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蔡雪桐受伤了，为他的冬奥会备战蒙上了一层阴影。他遇到了职业生涯中最大的坎。在索契冬奥会上，蔡雪桐没能发挥出最好的水平，却在赛后的总结和反思中有了重要的收获。他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，不再只想着拿着好成绩，而是享受挑战，享受比赛，享受滑雪带来的乐趣。平昌冬奥会是蔡雪桐的第三次冬奥会之旅，原本对自己有很多期待的他，却未能如愿登上领奖台。平昌冬奥会后，蔡雪桐选择暂别赛场，回到校园平复心情。休息了半年后，抱着试一试心态的蔡雪桐重新回到国家队训练。进入19-20赛季，蔡雪桐不断创造佳绩，凭借在单板滑雪 U 型场地世界杯两金两银的成绩，他第六次获得该项目世界杯总冠军，同时将单板技巧类项目总冠军收入囊中。蔡雪桐用一次次挑战和突破证明，那个正在雪上飞翔的女孩又回来了。在蔡雪桐心中，对冠军的渴望，对滑雪的热爱从未改变，这也给了她战胜困难的力量和积极阳光的生活态度。我只想着能滑好，开心的滑，在这一过程中尽最大的努力，蔡雪桐说，像一只飞翔的小鸟一样挑战自我，释放自我。 感谢小记者们的精彩介绍。奥斯卡，这次轮到我考考你了。你知道单板滑雪在2022年冬奥会时比赛场地在哪里吗？提示一下你，我们之前的节目中可是做过详细的介绍哦。 哈哈，这个问题可难不倒我。答案是首钢滑雪大跳台。 没错，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我们来重温一下这座为冬奥会而生的场馆吧。 首钢滑雪大跳台还是世界上首个永久保留的大跳台场地，在未来大跳台将成为一个四季场地，春夏秋三季都可以在坡道上开展滑水滑草，在冬天雪道则可供专业队训练和大众体验。 Next, let's welcome our student reporters to tell us more about it. 我的冬奥梦 My dream of Olympic and Paralympic Winter Games。 首钢滑雪大跳台选址在北京首钢老工业园区北区。大跳台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北京赛区内第一个完工的新建场馆，也是北京赛区唯一的雪上比赛场地。按照建设规划，大跳台将严格遵循国际赛事标准，建成后将成为世界首个永久保留和使用的单板大跳台场地。跳台造型设计来自敦煌飞天形象，曲线十分优美。首钢滑雪大跳台是单板大跳台运动在全球的第一座永久跳台，也是冬奥历史上第一座与工业遗产再利用直接结合的竞赛场馆。建设首钢大跳台之前，首钢技术研究院焊接团队通过对24种成分进行设计及试验，开发出了各项性能满足要求的配套焊材。在建设过程中，首钢一直秉承绿色奥运的宗旨，融入了绿色环保理念，采取了防护涂装措施。谈到赛后利用，这个场馆将成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重要遗产之一。在赛后，大跳台将保留它的体育运动本质，继续用于中国队训练，承办国际国内赛事，国内外其他单板大跳台团队训练，青少年后备人才选拔基地，赛事管理人员训练基地等等。在更好推进首钢园区产业转型的同时，进一步推动了京津冀区域大众冰雪的运动发展。